第七回，送宫花贾琏系西凤，宴宁府宝玉会秦钟。话说周瑞家的送了刘姥姥去后，便上来回王夫人话，谁知王夫人不在上房，问丫鬟们时，方知往薛姨妈那边闲话去了。周瑞家的听说，便转出东角门至东院，往梨香院来。刚至院门前，只见王夫人的丫鬟明金串者和一个才留了头的小女孩站在台阶坡上玩，见周瑞家的来了，便知有话回，因向内努嘴儿。周瑞家的轻轻先连进去，只见王夫人和薛姨妈长篇大套的说些家务人情等语，周瑞家的不敢惊动，遂进里间来。只见薛宝钗穿着家常衣服，头上只散挽着扇儿，坐在炕里边，伏在小炕桌上，同丫鬟婴儿正描花样子呢。见他进来，宝钗才放下笔，转过身来，满面堆笑。周姐姐坐。周瑞家的也忙陪笑问：“姑娘好。”一面炕沿上坐了，因说：“这有两三天也没见姑娘到那边逛逛去，只怕是你宝兄弟冲撞了你不成？”宝钗笑道：“哪里的话，只因我那种病又发了，所以这两天没出屋子。”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么病根儿，也该趁早请个大夫来，好生开个方子，认真吃几剂，一事儿除了根才是。小小的年纪倒坐下个病根儿，也不是玩的。”宝钗听了便笑道：“再不要提吃药，为这病请大夫吃药，也不知白花了多少银子钱呢。凭你什么名医仙药，从不见一点效。后来还亏了一个秃头和尚，说专治无名之症，应请他看呢。他说我这是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幸而先天壮，还不相干，若吃寻常药是不中用的。他就说了一个海上方，又给了一包药沫子做引子，一香一气的，不知是哪里弄了来的。他说发了时吃一丸就好，倒也奇怪，吃他的药倒笑眼些。”周瑞家的因问：“不知是个什么海上方？姑娘说了我们也记着，说与人知道，倘遇见这样的病也是行好的事。”宝钗见问，乃笑道：“不用这方还好，若用了这方，真真把人琐碎死。东西药料一概都有限，只难得可巧二字。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是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是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蕊是二两，冬天的白梅花蕊是二两。将这四样花蕊于次年春分这日晒干，和在药沫子一处一起研好。又要雨水这日的雨水十二钱。”周瑞家的忙道：“哎呦，这么说来，这就得三年的功夫。倘或雨水这日竟不下雨，这却怎处呢？”宝钗笑道：“所以说哪里有这样可巧的雨，便没雨也只好再等罢了。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钱，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钱，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把这四样水调匀和了药，再加十二钱蜂蜜，十二钱白糖，完了龙眼大的丸子，盛在旧瓷坛内，埋在花根底下。若发了病时拿出来吃一丸，用十二分黄柏煎汤送下。”周瑞家的听了笑道：“阿弥陀佛，真坑死人的事儿，等十年都未必这样的巧呢。”宝钗道：“ 病好，自他说了去后，一二年间可巧都得了，好容易配上一辆，如今从南带至北，现在就埋在梨花树底下呢。周瑞家的又问道，这药可有名字没有呢？ 宝钗道， 有，这也是那赖头和尚说下的，叫做冷香丸。 周瑞家的听了点头，应又说， 这病发了时到底觉怎么着？ 宝钗道， 也不觉甚怎么着，只不过喘嗽些，吃一碗下去也就好些了。 周瑞家的还欲说话时，忽听王夫人问，谁在房里呢？周瑞家的忙出去答应了，趁便回了刘姥姥之事。略待半刻，见王夫人无语，方欲退出，薛姨妈忽又笑道， 你且站住，我有一封东西你带了去吧。 说着便叫香菱，只听帘笼响处，方才和金串玩的那个小丫头进来了，问 奶奶叫我做什么。 薛姨妈道， 把夹子里的花拿来。 香菱答应了，向那边捧了一个小锦夹来。薛姨妈道，这是宫里头的新鲜样法，拿沙堆的花十二枝，昨我想起来白放着可惜了的，何不给他们姊妹们带去，昨儿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儿来得巧，就带了去吧。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人一对，剩下的六枝送林姑娘两枝，那四枝给了凤哥吧。 王夫人道，留着给宝丫头带吧，又想着他们做什么。 薛姨妈道，姨娘不知道，宝丫头古怪着呢，她从来不爱这些花儿粉的。 说着，周瑞家的拿了夹子，走出房门，见金串儿仍在那里晒日阳。周瑞家的应问他道， 那香菱小丫头子可就是常说临上京时买的，为他打人命官司的那个小丫头子吗？ 金串儿道， 可不就是他。 正说着，只见香菱笑嘻嘻的走来，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细细的看了一会儿，印向金串儿笑道， 倒好个模样，竟有些像咱们东府里荣大奶奶的品格。 金串儿笑道， 我也是这么说呢。 周瑞家的又问香菱， 你几岁投身到这里？ 又问， 你父母亲在何处？今年十几岁了，本处是哪里人？ 香菱听问都摇头说， 不记得了。 周瑞家的和金串儿听了，倒反为叹息伤感一回。一时间，周瑞家的携花至王夫人正房后头来。原来近日贾母说孙女儿们太多了，一处挤着倒不方便，只留着宝玉、黛玉二人这边解闷儿，却将迎、探、惜三人移至王夫人这边房后三间小抱厦内居住，令李纨陪伴照管。如今周瑞家的故顺路先往这里来，只见几个小丫头子都在抱厦内听呼唤呢。迎春的丫鬟思琪与探春的丫鬟世书二人正掀帘子出来，手里都捧着茶盅，周瑞家的便知他们姊妹在一处坐着呢。就内房，只见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窗下下围棋， 周瑞家的将花送上，说明缘故。二人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谢，命丫鬟们收了。周瑞家的答应了，应说：“四姑娘不在房里，只怕在老太太那边呢。”丫鬟们道：“那屋里不是四姑娘？”周瑞家的听了，便往这边屋里来。只见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一处玩耍呢。见周瑞家的进来，惜春便问他何事。周瑞家的便将花匣打开，说明缘故。惜春笑道：“我这里正和智能说，我明儿也剃了头同他做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来了，若剃了头，可把这花带在哪里呢？”说着，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丫鬟入画来收了。周瑞家的应问智能：“你是什么时候来的？你师父那秃鹜蜡往哪里去了？”智能道：“我们一早就来了，我师父见了太太，就往于老爷府内去了，叫我在这里等他呢。”周瑞家的又道：“十五的月例香供银子可曾得了没有？”智能儿摇头说：“我不知道。”惜春听了，便问周瑞家的：“如今各庙月例银子是谁管着？”周瑞家的道：“是余姓管着。”惜春听了笑道：“这就是了，他师父一来，余姓家的就赶上来和他师父估计了半日，想是就是为这事儿了。”那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儿唠叨了一会儿，便往凤姐儿处来，穿夹道从李纨后窗下过，隔着玻璃窗户见李纨在炕上歪着睡觉呢。遂越过西花墙，出西角门，进入凤姐院中，走至堂屋，只见小丫头风儿坐在凤姐房中门槛上，见周瑞家的来了，连忙摆手叫他往东屋里去。周瑞家的会意，忙蹑手蹑足往东边房里来，只见奶子正拍着大卷儿睡觉呢。周瑞家的敲问奶子道：“ 今儿睡中觉了，也该清醒了。” 奶子摇头，正说着，只听那边一阵笑声，却有贾琏的声音。接着房门响处，平儿拿着大铜盆出来，叫风儿舀水进去。平儿便到这边来，一见了周瑞家的便问：“ 你老人家又跑了来做什么？” 周瑞家的忙起身拿夹子与他说送花一事。平儿听了，便打开夹子拿了四只转身去了。半刻功夫，手里拿出两只来，先叫彩明吩咐道：“ 送到那边府里给小荣大奶奶带去。” 此后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谢。周瑞家的这才往贾母这边来，穿过了穿堂，抬头忽见他女儿打扮着才从他婆家来。周瑞家的忙问：“ 你这会儿跑来做什么？” 他女儿笑道：“ 妈一向身上好，我在家里等了这半日，妈竟不出去，什么事情这样忙得不回家？我等烦了，自己先到老太太跟前请了安了，这会子请太太的安去。妈还有什么不了的差事？手里是什么东西？” 周瑞家的笑道：“ 嗨，今儿偏偏的来了个刘姥姥，我自己多事为她跑了半日，这会子又被姨太太看见了，送这几枝花与姑娘奶奶们，这会子还没送清楚呢。你这会子跑了来，一定有什么事。” 他女儿笑道：“ 你老人家倒会猜，谁对你老人家说，你女婿前儿因多吃了两杯酒和人纷争，不知怎么被人放了一把邪火，说他来历不明，告到衙门里要地解还乡，所以我来和你老人家商议商议，这个情分求哪一个可了事呢？ 周瑞家的听了道， 我就知道呢，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你且家去等我，我给林姑娘送了花就回家去，此时太太二奶奶都不得闲儿，你回去等我，这有什么，忙得如此。 女儿听说回去了，又说， 妈，好歹快来。 周瑞家的道， 是了，小人家没经过什么事，就急得你这样了。 说着便到黛玉房中去了。谁知此时黛玉不在自己房中，却在宝玉房中，大家解九连环玩呢。周瑞家的进来笑道， 林姑娘，姨太太找我送花与姑娘带来了。 宝玉听说便先问， 什么花，拿来给我。 一面早伸手接过来了，开夹看时，原来是工制堆沙新巧的假花。黛玉只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看，便问道， 还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 周瑞家的道， 各位都有了，这两只是姑娘的了。 黛玉冷笑道， 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 周瑞家的听了一声不言语。宝玉便问道， 周姐姐，你做什么到那边去了？ 周瑞家的应说， 太太在那里，因回话去了，姨太太就顺便叫我带来了。 宝玉道， 宝姐姐在家做什么呢？怎么这几日也不过这边来？ 周瑞家的道， 身上不大好呢。 宝玉听了便和丫头说， 谁去瞧瞧，只说我与林姑娘打发了来请姨太太姐姐安，问姐姐是什么病，现吃什么药，论理儿我该亲自来的，就说才从雪里来，也着了些凉，翌日再亲自来看吧。 说着倩雪便答应去了。周瑞家的自去无话。原来这周瑞的女婿便是雨村的好友冷子兴，竟因卖古董和人打官司，故交女人来讨情分。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势力，把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间只求求凤姐儿便完了。至掌灯时分，凤姐已卸了妆来见王夫人回话， 姐儿甄家送来的东西我已收了，咱们送他的，趁着他家有年下进仙的船回去，一并都交给他们带了去吧。 王夫人点头。凤姐又道， 林安伯老太太生日的礼已经打点了，派谁送去呢？ 王夫人道， 你瞧谁闲着，就叫他们去四个女人就是了，又来当什么正经事问我。 凤姐又笑道， 今日甄大嫂子来，请我明日过去逛逛，明日倒没有什么事情。 王夫人道， 有事没事都害不着什么，每常他来请有我们，你自然不便意，他既不请我们，单请你，可知是他诚心叫你散淡散淡，别辜负了他的心，有事也该过去才是。 凤姐答应了。当下李纨、迎探等姐妹们一来定醒毕，各自归房无话。次日凤姐梳洗了，先回王夫人毕，方来辞贾母。宝玉听了也要跟了逛去，凤姐只得答应。立等换了衣服， 姐儿两个坐了车，一时进入宁府。早有贾珍之妻尤氏与贾蓉之妻秦氏婆媳两个，引了多少姬妾、丫鬟、媳妇等，皆出仪门。那尤氏一见了凤姐，并先笑嘲一阵，一手携了宝玉同入上房来归坐。秦氏献茶毕，凤姐因说：“ 你们请我来做什么？有什么好东西孝敬我，就快献上来，我还有事呢。” 尤氏、秦氏未及答话，地下几个姬妾就先笑说：“ 二奶奶今儿不来就罢，既来了，就依不得二奶奶了。” 正说着，只见贾蓉进来请安。宝玉应问：“ 大哥哥近日不在家吗？” 尤氏道：“ 出城与老爷请安去了。可是你怪闷的，坐在这里做什么？何不也去逛逛？” 秦氏笑道：“ 今儿巧，上回宝叔立刻要见我的那兄弟，他今儿也在这里，想在书房里呢，宝叔何不去瞧一瞧？” 宝玉听了，即便下炕要走。尤氏、凤姐都忙说：“ 好生着，忙什么？” 一面便吩咐好生小心跟着，别委屈着他，倒比不得跟了老太太过来就罢了。凤姐说道：“ 既这么着，何不请这秦小爷来，我也瞧一瞧，难道我见不得他不成？” 尤氏笑道：“爸爸，可以不必见他，比不得咱们家的孩子们胡打海摔的惯了，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文的惯了，乍见了你这破落户，还不被人笑话死了呢。”凤姐笑道：“ 普天下的人我不笑话就罢了，竟叫这个小孩子笑话我不成？” 贾蓉笑道：“ 不是这话，他生的腼腆，没见过大阵仗，婶子见了没得生气。” 凤姐道：“ 凭他什么样儿，我也要见一见，别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带给我看看，给你一顿好嘴巴。” 贾蓉笑嘻嘻地说：“ 我不敢扭着，就带他来。” 说着果然出去带进一个小后生来，叫宝玉略瘦些，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风流，似在宝玉之上，只是羞羞怯怯，有女儿之态，腼腆含糊，慢向凤姐作揖问好。凤姐喜得先推宝玉，笑道：“ 比下去了。” 便探身一把携了这孩子的手，就命他身旁坐了，慢慢的问他：“ 几岁了？读什么书？兄弟几个？学名唤什么？” 秦钟一一答应了。早有凤姐的丫鬟媳妇们见凤姐初会秦钟，并未背得表里来，遂忙过去那边告诉平儿。平儿知道凤姐与秦氏厚密，虽是小后生家，亦不可太简，遂自作主意，拿了一匹尺头，两个状元吉利的小金刻子，交付与来人送过去。凤姐由笑说太简薄等语，秦氏等谢毕，一时吃过饭，尤氏、凤姐、秦氏等磨骨牌，不在话下。那宝玉自见了秦钟的人品出众，心中似有所失，吃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呆意，乃自思道：“天下竟有这等人物，如今看来，我竟成了泥猪赖狗了。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门薄宦之家，早得与他结交，也不枉生了一世。我虽如此比他尊贵，可是锦绣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头，美酒羊羔也不过填了我这 粪窟泥沟，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秦钟自见了宝玉，形容出众，举止不凡，更兼衣冠绣服，交臂齿同。秦钟心中亦自思道， 果然这宝玉怨不得人溺爱他，可恨我偏生于清寒之家，不能与他二鬓交接，可见贫惧二字现人，亦世间之大不快事。 二人一样的胡思乱想，忽然宝玉问他读什么书，秦钟见问，因而答以实话。二人你言我语十来句后，越觉亲密起来。一时摆上茶果，宝玉便说， 我两个又不吃酒，把果子摆在里间小炕上，我们那里坐去，省得闹你们。 于是二人进里间来吃茶，秦氏一面张罗与凤姐摆酒果，一面忙进来嘱宝玉道， 大叔，你侄儿倘或言语不防头，你千万看着我，不要理他，他虽腼腆，却性子左强，不大随和，此是有的。 宝玉笑道， 你去吧，我知道了。 秦氏又嘱了他兄弟一回，方去陪凤姐。一时凤姐尤氏又打发人来问宝玉， 要吃什么外面有，只管要去。 宝玉只答应着，也无心在饮食上，只问秦钟近日家务等事。秦钟因说， 叶师于去年病故，家父又年纪老迈，残疾在身，公务繁沉，因此尚未一及再言师一事，目下不过在家温习旧课而已，在读书一事必须有一二知己为伴，时常大家讨论才能尽意。 宝玉不待说完，便答道， 正是呢，我们却有个家塾，合族中有不能言师的，便可入塾读书，子弟们中亦有亲戚在内，可以复读。我因叶师上年回家去了，也现荒废着呢，家父之意意欲暂送我去温习旧书，待明年叶师上来，再各自在家里读。家祖母因说，一则学里之子弟太多，生恐大家淘气反不好；二则也因我病了几天，虽暂且耽搁着。如此说来，尊翁如今也为此事悬心，近日回去何不禀明，就往我家避暑中来？我亦相伴，彼此有益，岂不是好事？ 秦钟笑道，家父日前在家提起言师一事，也曾提起这里的易学倒好，原来要和这里的亲翁商议引荐，因这里事忙，不便为这点小事来郭叙的。宝叔果然夺小侄或可磨磨敌砚，何不速速的做成，又彼此不至荒废，又可以长相谈聚，又可以为父母之心，又可以得朋友之乐，岂不是美事？ 宝玉道，放心放心，咱们回来告诉你姐夫姐姐和莲二嫂子，你今日回家就禀明令尊，我回去再禀明祖母，再无不速成之理。 二人记忆一定，那天气已是掌灯时候，出来又看他们玩了一回牌，算账时却又是秦氏尤氏二人输了细酒的东道，言定后日吃着东道，一面就叫送饭。吃毕晚饭，因天黑了，尤氏说， 先派两个小子送了这秦相公家去。 媳妇们传出去半日，秦钟告辞起身。尤氏问， 派了谁送去？ 媳妇们回头说， 外头派了焦大，谁知焦大醉了又骂呢。 尤氏秦氏都说， 偏有派他做什么，放着这些小子们哪一个派不得，偏要惹他去。 凤姐道， 我诚是瞎说，你太软弱了，纵得家里人这样还得了了？ 尤氏叹道： 你难道不知这交大的连老爷都不理他的？你甄大哥哥也不理他，只因他从小跟着太爷们出去过三四回兵，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命自己挨着饿，却偷了东西来给主子吃，两日没得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他自己喝马腻。不过仗着这些功劳情分，有祖宗时都另眼相待，如今谁肯难为他去？他自己又老了，又不顾体面，一味吃酒，吃醉了无人不骂。我常说给管事的不要派他差事，全当一个死的就完了，今儿又派了他。 凤姐道： 我何曾不知这交大，倒是你们没主意，有这样的何不打发他远远的庄子上去就完了？ 说着问： 我们的车可备齐了？ 地下众人都应道： 伺候齐了。 凤姐起身告辞，和宝玉携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厅，只见灯烛辉煌，众小厮都单持侍立。那焦大又是贾珍不在家，即在家亦不好怎样他，更可以任意洒落洒落。因趁着酒兴，先骂大总管赖二，说他不公道，欺软怕硬。 有了好差事就派别人，像这的黑心半夜送人的事就派我，没良心的王八羔子，瞎冲管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爷翘翘脚，比你的头还高呢。二十年头里的焦大太爷眼里有谁？别说你们这起杂种王八羔子们。 正骂的兴头上，贾蓉送凤姐的车出去，众人喝他不听，贾蓉忍不得，便骂了他两句，使人捆起来。 等明日酒醒了，问他还寻死不寻死了。 那焦大哪里把贾蓉放在眼里，反大叫起来，赶着贾蓉叫： 蓉哥，你别在焦大眼前使主子性，别说你这样的，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不是焦大一人，你们就做官享荣华富贵？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家业，到如今了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冲起主子来了。不和我说别的还可，若再说别的，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 凤姐在车上说与贾蓉道： 以后还不早打发了这个没王法的东西，留在这里岂不是祸害？倘或亲友知道了，岂不笑话咱们这样的人家，连个王法规矩都没有？ 贾蓉答应： 是。 众小厮见他太撒野了，只得上来几个掀翻捆倒，拖往马圈里去。焦大越发连贾珍都说出来，乱嚷乱叫说： 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哪里成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家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 众小厮听他说出这些没天日的话来，唬得魂飞魄散，也不顾别的了，便把他捆起来，用土和马粪满满的填了他一嘴。凤姐和贾蓉等也遥遥的闻的，便都装作没听见。宝玉在车上见这般醉闹，倒也有趣儿，因问凤姐道： 姐姐，你听他说爬灰的爬灰，什么是爬灰？ 凤姐听了，连忙立眉嗔目，断喝道： 少胡说，那是醉汉嘴里混气，你是什么样的人？不说没听见，还倒细问，等我回去回了太太，仔细捶你不捶你？ 唬得宝玉忙央告道： 好姐姐，我再不敢了。 凤姐道： 这才是呢，等到了家，咱们回了老太太，打发你同秦家侄儿学里念书去要紧。 说着却自往荣府而来。正是不因俊俏难为友， 正为风流始读书。